大家好，欢迎收看解围。今天有我吴海欣， 有我冼翠兰。 今天讲少少啲花生嘢先啦，一系因为 呢个礼拜都好多，即系花生嘢都讲下。你啊正啦，你啊 我有咩咁正？ 一哥啊，第一区啊，拣你哋中西区嚟 招呼我哋 啦， 系啦。喂，咁 几时落你哋度同见面啊？ 佢就系嚟紧星期四16号下昼2点，我哋区议会。咁咧因为其实开区议会大会咧，我哋都会其实今次我哋第二次开大会嘅。咁第一次开大会嘅时候咧，我哋选咗 主席 啊、副主席啊，咁然后。嚟緊就我哋第一次正式嘅大會啦，咁就可以交啲討論文件入去啦。咁咧我就交一份，我同金立威員就入咗份文件嘅，就個題目咧就叫做壓止警察暴力，才能令香港回復平靜嘅。咁其實咧你都知道我哋以前做即係我哋做議員咁，跟住然後入咗份文件，其實就會有部門去回覆我哋嘅， 係 咪？咁今次咧，其實咧警方都有回覆我哋嘅喎。但係咧，以往我哋咧譬如我哋都係問一啲嘅問題啊，譬如你有幾多宗嘅違例泊車，你哋處理咗幾多？佢都會好直接去話翻啊答個數字嘅咧， 係 啦，有個數字啊，我聽幾多宗啊，或者係幾多月到今年年初一月到六月係數字幾多個表咁樣俾你嘅啫咩？通常我哋對部門咁樣嘅回覆都係好。不滿噶嘛， 都不滿啫嘛， 都不滿，因為其實太簡單啦嘛，係咪實在？因為其實永遠我哋做啲乜咁樣就算一個表一個數字，好簡單嘅。但係今次咧，真係唔知係咪知道啊處長嚟咧？其實今次呢阿處長佢嚟區議會咧，其實喺舊一年內啊，已經係第二次嚟。警務處處長嚟我哋中西區區議會嘅， 即係上屆係都好似 上一屆都有嚟嘅，上一屆就係三月份，咁所以其實不足一年咧，其實由盧偉聰去到鄧炳強，即係已經係嚟咗我哋中西區區議會，今次係第二次， 即係一年兩次， 一年兩次啦。咁咧今次咧佢就有別於以往嘅回覆喎，我仲要諗住好期待啊，跟佢啲咩回覆咧？其實咧佢個回覆咧最重要就係話個標題，佢最不滿就係標題，因為我哋個標題都要壓止。警察暴力嘛，他就說我們那個標題，他有一個回覆，就是說警方對於這份討論文件的誤導性標題表示強烈不滿及不可接受。 OK， 這個其實究竟這個標題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都是客觀 我們非常客觀、其實我想大家很多看直播的都會見到很多警察的暴力場面，即例如已經制服了個示威者，他仍然是踩住他的頭，即你不可以告訴我這個不是暴力、當你捉了個示威者之後，你是不是再用警棍打到他頭破血流呢？ 是 你又不可以告訴我這個不是暴力、所以、我都明白 他是有這樣的 擺明有少少挑機嘅感覺喎。 其實當然我哋都會我哋14位民主派嘅議員都會做足功課，希望咧到時咧處長咧都真係回答我哋嘅問題。 OK， 即係你要回我。其實我尋日出街站都好多街坊都有問我啊，究竟係咪鄧炳強嚟嘅？跟住我話佢話嚟咯，跟住街坊話佢會唔會甩底㗎咁樣？咁然後跟住睇翻新聞，佢哋話啊佢會嚟嘅，會答啲問題嘅。咁希望下個禮拜我再話俾大家聽，究竟我哋當中有啲咩嘅花生食下， 再匯報下， 再匯報一下，因為我哋都有一會有嘢招呼佢嘅。 咁你真係都要大家都要做足咗功課，同埋有啲乜嘢想。阿吳議員就問阿一哥咧，就快啲 都可以話去我個專業話俾我聽， 揾翻 Bonnie 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跟住今日我哋錄影又係禮拜二啦。咁其實大家睇緊應該都星期三嘅時候都知，尋日就突然之間又話放寬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長者嘅政策嘅限制啊，或者叫做政府咧就推出咗十大嘅所謂紓困措施。咁我嚟咧講下啦，有啲乜嘢十大咧就話。那些長者津貼就會劃一啦，變成高額啦，咁佢會提高嗰啲資產限額啊。長者嗰啲2蚊車又變成在60歲以上先就可以放寬啦。咁啊，政府為呢個低收入人士就代供嗰5% 嘅強積金啦。分階段增加法定假期去到17日，跟住進一步改善外判服務員工嘅待遇。呢個係講緊佢政府嗰啲外判員工啦。但係佢點樣改善呢、這個？大家拭目以待啦。咁為呢、這個非公屋同埋非綜援嘅低收入人士提供現金津貼， 運房小組將研究咧呢個劏房嘅租務管制，跟住咧就係呢個過渡性房屋目標係3年內增加15,000個啦。關愛基金咧就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嘅現金津貼，跟住為就業時數不足人士咧喺在提供呢個在職家庭嘅津貼。好啦，聽完咗呢一堆嘅紓困措施，Bonnie 你有咩評價？我擺咗呢個 post 上去之後，好清一色都有同一個回覆。 都是似乎他沒有真的放棄了我們年輕人， 是的，真的放棄了年輕人 似乎真的放棄了， 因為你年輕人就著這些這樣的所謂紓困措施裡面就真的一樣都不好中， 可能他會說我之前不是給了2,500元給一些中小學生咯，可能他會這樣說， 他也這樣說，但他都還是現在都知道在譬如社會運動上面或者今次反送中運動裡面大學生都是比較活躍的一群，那2,500元呢大學生是我沒記錯是拿不到的，跟住譬如我這些呢90後剛剛出來做事幾年的呢又是沒有這些這樣的津貼的，那即是說政府呢是完全就忽視了呢現在年輕人最大怨氣最大需求的一班的市民，那是完全都是沒有的，所以很多街坊很多市民見到我一講話，政府有個所謂咁嘅紓困措施，個個都話都唔關我事，磨粉好多都。 其實係嘅，不過咧，我諗長者咧，其實都有好多怨氣嘅，因為其實咧，我哋以往睇翻我哋咁多次嘅遊行，我哋都喺度做街站，其實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年輕人嘅，其實都有一啲長者，佢哋係真係帶埋凳仔，係真係坐喺圍院等出發，然後再行出嚟，所以其實。我想我們今次的社會運動不單止是年輕人的不滿，其實很多不同階層，即不同族群的人都會是關注，例如之前去年即已經有個全國媽媽大集會，有銀髮族啦，所以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不單止是年輕人的，其實我們很多的族群 都是對政府是有很多的不滿的，即我們那五大訴求其實都有長者 是爭取中的，即是跟我們一起爭取，應該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這樣的紓困措施相信我想大家都即不會就此就收貨，我覺得應該即你這些有很多東西其實本身我們譬如民主黨一直都已經跟他提倡緊提議緊，他現在是找了部分的數而已，但是我相信因為這樣的情況而令到他真的完全覺得哎 OK 了，你我舒服了，那就應該不會的， 其實不會，因為其實這個我想都是一個很短期的紓困措施而已，其實長遠來說市民是需要什麼呢，首先你一定要有一個醫療嗰度，我覺得是要做多啲嘅，因為咧而家好多因為我呢排屋企人經常入院啊，咁其實有好多即係我見到好多就係、急症室係有好多要等好耐，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可以增撥啲資源？除咗去硬件上面可能要擴建一啲醫院之外，其實喺培訓啲醫生護士嗰度，我哋係咪應該可以再加多啲咧？因為之前立法會又話cut 咗中大唔係同埋理 啲 大學嗰啲撥款咧，即係理工嗰度又話冇咗個嗰啲職業治療嗰啲培訓嗰啲撥款啦，咁所以其實究竟一個政府佢係唔係真係做嗰個政策係啱市民嘅咧？我暫時又未睇到喎。佢而家做出嚟好似短期我派啲錢俾你啊，咁好似用錢塞住你把口咁樣喎，用啲錢啊你就得㗎啦，有啲甜頭你就冇咁多怨氣，你就係咪唔出嚟咧？其實可能佢以為而家市民係用錢收買到。 我覺得就算呢即係有部分市民都可能覺得你派糖都可能輸困，但係我就覺得就算你派糖輸困都好啦，即係都要用得其所，大家都鋸啲啊，但係你見今次佢嗰、那個所謂輸困，或者喺尋日啦佢講嗰啲嘅消息裏面又話唔知關愛基金用幾多錢去資助啲人去換機頂盒等等嘅嘢，咁其實我聽到之後就覺得哇，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其實都需要資源，譬如剛剛你說醫療需要有的改善可能一些低收入家庭或者是房屋供應其實都需要相應的資源去做，但是偏偏你就 即係用喺啲好一次性嘅措施上面派糖咯，就覺得。呢、這個就係你就算攞錢塞人把口，你都覺得我好難會收貨。所以同埋我諗最重要，大家係要呢八隻字係啦，上面呢度啦，咁樣市民先會收貨嘅。 咁一定啦。其實因為我諗市民暫時對於呢個咁嘅紓困措施都冇乜太大反應，即係佢哋都覺得哦。我有就我攞咯咁樣，咁樣或者係有啲就真係覺得唔關我自己事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即管睇下佢之後再會有啲乜嘢去回應我哋啦。我諗除咗回應我哋五大訴求之外，我諗市民都係不會收貨。 係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其實個題目我哋都講翻啲應節嘢。咁因為下個星期六咧就已經係大年初一啦。咁我哋。解圍呢個節目，當然係同大家講翻啲同大廈管理有關嘅嘢先啦。咁我哋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可能咧嚟緊都臨近歲晚啦。其實咧大廈嘅保安喺呢一個時候咧就非常之緊要啊， 好關鍵啊！呢個係一個好容易有漏洞嘅一個時刻。因為咧，通常大年初一梗係去拜年噶啦嘛，咁拜年嘅就自然多咗人，出出入入啦，咁亦都咧令到一啲不法之徒就有機可乘。咁呢一個咧點解又係關警方事嘅？咁而家咧咪我唔知道你個區咧見唔見到啲警察行必咧？ 冇啊，因為我區最近都好多街坊話去投訴，因為。我哋區裏邊有個嗰啲落馬廣場，咁佢成日都搞活動，搞到咧但係個噪音非常之滋擾，跟住咧佢夠膽死打電話去報警話要求處理啦，但係啲警察話嚇唔關我事喎，咁樣 卡嘢，咁啊連到都唔到，咁所以佢哋喺即係警方啦，喺啲民生嘢上面就真係都未做足啊，仲話加人工。所以呢個真係嬲到爆， 即係連本分都未做好，即係應該要行必嘅，佢又唔行必， 係啦， 佢就用咗話用警車去巡， 係啦，同埋講真啦，最近呢一即係由2020年開始，其實一啲社會運動、遊行、示威，其實相應比起往年其實都少咗啲，咁我都唔明點解而家即係你遊行示威少咗啦，咁你警力。應該都充裕去做翻一啲民生嘢啦，咁你民生嘢又唔處理喎，咁啊真係拗曬頭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當警即係我區我就即係你都知道我不定時巡區噶啦，咁我都冇見到有警察行必噶，咁所以我都即係都擔心啊，以往有警察行必嘅時候都有罪案發生，更何況而家冇警察行必，究竟會唔會令到更加多嘅不法之徒希望趁住呢個咁樣嘅狀態，我哋去？去打劫啦， 好多都有最近係咯，都有幾單啦。咁就話一啲搶劫案啊、爆竊案啊都有。咁我都要可能分享個事件俾大家知，大家就唔係得個講字嘅。歲晚嘅時候咧，個保安或者係一啲大廈嘅係啦，大廈保安非常之重要，因為事源就係咧。咁我又喺巡區嘅時候，行下喺我選區裏邊有個屋苑啊，咁突然之間見到咧有三個中年男人啦，我諗你當佢五十歲到啦，五十歲打上啦，咁喺度行喎，咁其實我喺個區內都知嘅，啲三面口啊，其實我都notice 到，覺得三面口喎，咁但我都睇下佢做咩啦，咁嗰三個中年男人咧又唔係。同我望住，又唔係自己傾偈，好似喺度即係周圍睄噶嘛，觀察緊啲嘢，係啦，就好似咁啊。咁我開始都覺得咁奇怪，無啦啦喺度睄。咁再加上咁啱咧啊，嗰日咁啱有幸啊，見到有警方，因為即係區裏邊有啲嘅糾紛啦，咁啲警察過咗去啲叫調停。咁嘅情況之後咧，我哋見到有幾個咁樣嘅人啊，會唔會係？你知而家啲警察啦，我唔知佢係咪警察嚟噶嘛，咁啊周圍行喎，咁我以為可能佢調查緊咁樣嘅，咁初頭有咁樣嘅諗法，但係咧有一樣舉止咧就令到我唔會啦，應該呢啲唔係警察嚟嘅，因為咧我經過佢嘅身邊嘅時候咧，就見到其中一名男子咧就攞住個電話，佢就個電話嘅熒幕咧就係影緊相嘅狀態嘅，咁我想咦，就算最重要唔係好。 明確咁樣攞出嚟影，即係佢就係 類似偷拍嘅形式， 攞喺呢度，跟住行過咁樣。咁所以咧，我諗你譬如警察都唔會咁樣去影相取證啦。咁、你自己而家都光明正大去做噶嘛，應該。咁所以我即刻咧就同嗰個屋苑嘅管理處就講：喂，我啱啱發現咗呢啲嘢。咁好巧合嘅時候，原來佢哋係咁啱，即係佢哋嘅保安佢哋啲主管都留意到呢三個人喎。咁、所以佢就即刻即係揾埋我一齊，即係對翻係咪嗰幾個人。因為好彩其實個屋苑裏邊都有相應嘅 CCTV， 即係可以睇得翻。咁所以咧呢啲情況，大家真係小心啲。其實唔止我屋苑，我見其他我哋朗峰嗰度個區都話。有些不明來歷的人上了上了樓去踩線，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呢、這個 因為就住農曆新年嗰啲保安的問題咧，我自己有見過啲屋苑咧，就會就住新年，譬如初一、初二、初三呢三日咧，佢哋都會增聘啲保安嘅， 啊係啊， 即係會加多一個可能叫做 巡更係替更， 佢係替更嚟，加多一個替更俾佢哋，咁即係當然係要額外去俾錢啦。咁、但係啲業主普遍都 都 肯俾嘅，即係佢哋覺得都啱喎，即係起碼加強咗個保安，因為佢哋會覺得因為好多時咧啲人嚟拜年嘅時候咧，有啲大佢哋嗰度門變咗長開啊，不停喺度切出咁轉切出咁轉，咁而如果啲單棟式咧，可能要登記翻嗰個入嚟嗰個人咧，咁佢哋變咗有一個管理員，可能佢得一個管理員嘅時候，咪顧住登記。咁另外後面有個人如果跟住入嚟咧，就會上咗樓啦。咁所以有啲大廈喺呢啲時候，佢哋都會係增聘一個叫做叫做替更嘅保安，但係都係全職嘅，即係得24小時嘅。 即 係 變咗個即係額外嘅人手喺度睇翻住啦。 係啦， 因為 都會 尾隨入樓呢個就真係好常係一啲即係叫賊人啊，佢點樣入去？的方法，所以有時候保安不是說他不盡責，而是有時一個人始終都未必做得曬咁多嘢，咁佢啜一聲咁入咗去嘅時候，想登記都登記唔切啦。 係，同埋特別係有啲而家有啲大廈係冇管理員噶嘛，淨係得 CCTV 嘅啫嘛，咁變咗咧嗰一啲嘅大廈咧，佢哋反而咧冇乜去特別請個人嘅。反而咧，佢哋咧係會自己譬如佢知道自己屋企人嚟咧，佢哋會喺落樓下等嘅，直情嗌佢哋連密碼都唔好撳，因為咧驚撳咗個密碼咧， 俾人睇到 啦。因為好多時嗰啲冇管理員嗰啲都會係一啲唐樓啦，係咪？咁嗰啲就會自己咁樣去做。 係啦，係啦。咁嗱，講開保安，又講開新年，你通常大家。即係遇到會有啲咩情況咧？一到新年啲保安會點啊？ 唔係，其實唔使到新年嘅。其實而家 開始 已經要會同我哋認下人，打下招呼㗎啦。 即係積極咁樣去打招呼。 積極打招呼啊！而家啲街坊話俾我聽，因為但其實有啲係你如果你住喺嗰度咧，你會知道嗰啲管理員係咪真係。持續都係咁噶嘛，有啲真係臨到咁上下先同你打招呼噶嘛，咁啲街坊都好醒目嘅。佢真係新年先理我噶啦，平時都唔理我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啲投訴。咁我試過最經典有一個大廈就話俾我聽咧，佢個屋苑咧係由佢個大堂去到 lift 嗰度咧係大約有。15米左右啦，要行咁遠嘅， okay. 即係佢個大堂都好大嘅。跟住咧，仲要咧中間咧係有鋪住紅地氈嘅，即係3M 嗰啲紅地氈咧，嗰啲。咁然後咧，去到年初一咧，就會喺紅地氈嘅側邊就會見到有兩排嘅管理員，真係好似明星行紅地氈啊！即刻有畫面啦，即係咧通常咧咪兩夫婦咁樣行啦，咪翹住我哋去拜年咁樣啦。咁就會喺出 lift 嘅時候就會啲行個紅地氈，然後咧嗰啲管理員就會話啊恭喜發財啊咩生咩太，祝你身體健康係啦，係啦，即係你以為正嗱初頭咧連一啲你冇見過嘅管理員 都 會喺度嘅， 係 啦。除此之外有一樣你估唔到，連平時你真係唔會見到佢嘅，但係你係會日日用佢個服務。就是清潔 啊！ 清潔嗰啲員工都會出埋嚟嘅。咁其實啲街坊就會話： 其實我都不介意去派利是俾佢，不過咁樣就有啲突兀咯。 即係好似，即係變咗佢有少少咧，好似你本身有個崗位喺度就唔係好似，即係緊守你嘅崗位咁樣，跟住過嚟鬥利是，咁呢個都唔好嘅。 係啦，好突兀嘅。咁但係啲街坊就話但係佢仲講笑話，其實嗰一刻咧真係覺得自己似明星行紅地氈嘅個感覺，佢會咁佢連個畫面就會覺得 列陣咁樣排喺度等你， 排開曬兩行咁樣喺側邊。咁其實但其實我啲街坊佢哋都都好肯去派利是嘅。 OK， 係啊，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人即係人工佢哋固然係會俾啦，但係其實覺得新年嘅時候，首先就攞個意頭啦，同埋都覺得都係新年啦，都冇 新年流流係啦， 冇所謂啦，咁即係都係其實那個利是都是希望有個心意，都是個帶來一個祝福啦。希望他都管理員啦，都俾個祝福你啦。翻工翻得咁辛苦，初一、初二、初三都要翻工。 同埋大家如果記得有啲咩承諾過咧，之前咧，因為過去嗰半年，我相信咧，即係保安咧，都喺個運動裏邊都有參與一席位，點解咁講呢？因為相信係啦，有好多唔同嘅屋苑啊，都曾經即係面對過一啲警察啦，或者一啲其他嘅人士去進入你哋自己屋苑嘅範圍裏邊。咁咧有啲嘅保安就放人，即係放開門放人入去。有啲嘅保安咧就堅持自己嘅工作崗位，就要佢做足規矩咁樣，如果唔係就唔俾佢入嚟。咁我見到其實網上面咧都有啲嘅風聲氣就嗱，如果我譬如我個屋苑佢緊守崗位嘅，可能佢今年個風利時就大風啲。咁如果咧佢當時候嗰個保安有啲嘢不足嘅，咁可能連利是都冇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大家都記得要找翻數啲保安，即係如果佢係真係緊守崗位嘅，即係保護住大家屋苑設施啊、財產嘅嘢咧，咁啊，即係大家考慮下啦，即係會唔會真係俾封風大利是佢哋啦？咁啊，大家就諗下，因為其實呢個唔只係對警方嗰、那個、那個 policy， 即係個政策上，而係佢係緊守嘅崗位咧，無論係咩人都好，咁其實佢哋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攔住，無論你是嚟犯案係賊人嘅，定係 嚟 查案嘅，咁大家你登記足，咁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做足規矩俾佢做啦。咁但係咧，佢哋個門禁就要做得非常好咧，因為始終啱啱 Bonnie 都話啦，那個尾隨入屋啊嘅機會咧係好大件事，因為喺屋苑裏邊就係正正。就係發生過，如果尾隨入屋，一有 lift， 佢逐一聲就上咗去啦。咁所以其實保安喺把關上面都非常之重要啊！呢度係， 同埋佢咧尾隨入咗嚟之後，佢搭咗 lift 去咗，譬如我去咗十六樓，但其實佢未必喺十六樓犯案嘅喎。可能佢係透過樓梯，可能去某一啲佢嘅目標嘅 單位 先去犯案嘅喎。咁所以其實這個係即使是首先保安要加強我警惕啦，同埋即係可能當自己喺個樓層嘅時候，自己喺屋企嘅時候，見到有啲三保人咁都會去留意一下啦。因為通常拜年都係有啲指定嘅一啲，即係冇話指定，應該係話都會有啲有個樣嘅，係 啦，或者係啦，可能著住攞住啲禮盒啊，攞生果咁樣上嚟。係 啦，即係都會同埋嚟得拜年嘅多數都會係某個單位啲親戚啦， 係 咪？咁即係其實如果嗰個單位，既然你都認識那個業主啊，佢都冇乜親戚嚟嘅喎，平時都或者係佢都可能我自己咧就會係我輩份細啊，變咗咧我係冇人嚟我屋企拜年嘅， okay， 應該我去啲長輩度拜年嘅。咁所以如果有人去我個單位度話嚟拜年，咁其實真係 都要警惕一下啦， 要警惕一下嘅，都要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喺個保安除了管理員那裡有些屋苑會加強了之外，也都即可能業主們都自己一定要鎖好門窗，即通常的利是都放在家裡，所以變成很特別是其實現在已經要開始了，因為已經開始呢已經是換新銀紙了，是我看到今天呢銀行呢都已經有公公婆婆去排隊了，所以不單止只限於屋苑，其實當你們換了新銀紙的時候，其實你們在街上都小心一點， 是 因為個個人都又換新銀紙，一定可能抱住你， 是 你換新銀紙，即是那些換新銀紙不是幾千幾千的， 跟住過萬， 過萬咁樣去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即係啊，當你身懷巨款嘅時候，都真係要自己都要留意一下，係啦。咁啊，仲有其實當嗱今節我哋就講咗個保安嗰度啦。咁其實咧，除咗保安之外，我哋有另外一樣嘢就係要注意，就係真係頭先有講過嘅清潔嗰樣嘢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講下我哋喺新年嘅時候個清潔可以點樣去做得好啲。咁另外咧都提一提大家，我哋。城寨是有個轉數快的，希望大家支持城寨跟我們一起走更遠的路，因為其實我們接下來這條路還有很長的，那個轉數快的識別碼就是2629640 2629640，也都可以寫支票給我們的，那個支票抬頭就是下面這一間公司了，也都可以寄回我們這個位置，那我們下一節再見。 Damn 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